第39集，以火攻火。任意想再问下去，但秋言回忆沉默。他知道这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，而且他能理解为什么秋言不愿意往下说了。 18年前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 回到病房，盛博已经给龚应贤换好了干净的衣服，他见仁义回来了，就去给龚应贤办理手续。仁义站在病床前，仔细端详着龚应贤苍白沉静的睡眼，真好看啊，哪怕是合上了那对深邃璀璨的眼眸，依旧不减这扣人心弦的美貌。可即便是这样一个被造物主精心雕琢出来的人，也得不到命运之神的丝毫怜悯，反而用最残忍的方式夺走了他的一切。仁义的心被刺痛了。正因为他见过太多太多因为火而造成的人间惨剧，尝过被火夺走最敬重的老师、兄弟、朋友，他才能更体会龚应贤的痛苦，那成年人都难以背负的巨大的痛，却要让一个6岁的孩子承担。仁义忍不住伸出手，指尖轻轻贴上了龚应贤的脸，指尖传递而来的一点温热令他心底的某一处变得柔软，进而生出一种难言的悸动。仁义一惊，猛然抽回了手，他心虚的左顾右盼，然后抹了一把脸，去卫生间洗了个澡。出来以后就坐在凳子上沉默地看着龚应贤，而后挡不住困倦地在凳子上睡着了。睡得迷糊之际，他听到有人在叫他： 仁义，醒醒。 仁义勉强撑开眼睛，从微眯的眼缝里看到了龚应贤的脸，他下意识地站起来，因为起得太急还趔趄了一下，龚应贤一把扶住了他。 你醒了。 龚应贤尽管面色依旧不大好看，但精神比之前镇定多了。 为什么我会在医院？你不记得了？ 仁义看了看窗外，天已经亮了。 我只记得我说过我不去医院。 你那个情况怎么能不去医院？ 仁义上下打量了他一下，见他似乎真的没事了，暗自松了口气。 你放心吧，盛博来了之后把衣服被褥都给你换了，就差给你换个床了。 龚应贤搓了搓胳膊，感觉浑身难受。 我要回家。 先让医生给你。 你受伤了吗？ 没有啊， 只是手掌烫脱皮了，这对他们来说是常事。仁义心里想着。 那你为什么穿着病号服？ 哦，我朋友的衣服全毁了。 仁义突然想起了什么，他抓了抓脑袋，讪讪道： 那衣服很贵吗？ 破衣服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我给你报销。 那你等着我的发票吧。哎，盛博呢？ 在办出院手续。严姐来过了。 啊，后来就去处理周川的事了。 仁义想到几个小时前两人对话，依旧心里堵得慌。听到周川这个名字，龚应贤的目光变得阴暗不已。 对了，龚博士，谢谢你救了我。 你身为消防员，连基本的自我保护意识都没有吗？ 当然有了，其实当时应该还有时间的。 应该？你是不是忘了，当初我为了追周川从楼上跳下来的时候，你跟我说过什么？你好意思教训别人？ 以后我会小心的。不管怎么样，你那么怕火还去救我。 他一拍心脏，做出夸张的陶醉表情。 太感动了。 龚应贤斜了他一眼， 然后目光停留在了他脸上，仔细端详起来。任意被他看得浑身不自在，他摸了摸自己的脸。 怎么了？有这么帅吗？ 你一直有这颗痣吗？ 哪颗？哦，鼻子上这颗。这不废话吗？难道是我昨天种的？ 龚应贤意识到，其实他早就看到了，只是一直没有过多的注意。但昨天走进火源刺激了他的记忆，在他的记忆深处曾经也有一个人有类似的痣，可他怎么都想不起来是谁。 都说鼻子上长痣是大富大贵的命，哎，就跟我这不吉利的名字一样，封建迷信不可取啊。 以火攻火。 什么？ 你们的灭火战术学里有以火攻火的战术吧？ 是啊，怎么了？ 所以你的火是攻火的火，这也不算不吉利。 不愧是博士，就这么有见解。 你现在去哪儿？ 回中队吧，我也不能穿这样回家啊。你呢？ 回家。我要回去休息一天。 别太勉强了，周川的事儿现在已经引起足够重视了，邱队长一定会好好调查的，你就请个假多休息几天吧。 不止周川的案子，还有万源小区的案子，这么多事儿，我不能休息太久。 仁义知道劝不动他，便拍了拍他的肩膀。 案情有什么进展第一时间通知我，尤其是周川那个畜生，你们审他的时候我想旁听。 好。 哎呀， 仁义突然惊叫了一声，龚应贤皱眉不解地看着他。 哎呀，我刚刚拍你肩膀你都没有反应啊，你是脑子懵了吗？还是不嫌我脏了？ 龚应贤似乎也被这个问题问住了，他旋即羞恼道， 我只是在想别的事情。 仁义还想调笑两句，盛博回来了，他们一起出了院，盛博带着龚应贤回家了，而司机单独送仁义回中队。仁义一踏进中队，就看到大堂里摆着鲜花、气球、水果、糕点，还拉了一个横幅，恭贺人间小钢炮结束带薪休假，挥别成群美女贴心伺候，顺利恢复导管薄膜气泡器官全功能运转。任意心想，他进医院的消息也没告诉别人呢，他们的消息这么灵通吗？ 哎，人队，你怎么穿这样？ 我刚从医院回来。确实你们用不用搞这么隆重啊，形式主义，我又没什么大事儿。 这个不是 人队。 一颗颗脑袋从会客室里探了出来。 你不是在休假吗？怎么穿这样？ cosplay 啊？ 抠个屁啊你。 仁义突然看见了许久未见的孙定义，顿时明白过来。 哎，孙定义，你出院了？ 嘿，我胡汉三又回来了。 仁义大喜，扑过去捶了他两拳。 你个臭小子，你怎么不多住一段时间啊？中队没有你简直风清气正。 哎呀，我倒是想啊，再住不给报销了。我住院的时候，我对象简直对我百依百顺啊，那可能就是我人生地位的巅峰时刻。 不是可能，是绝对。 哎，仁义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怎么穿着病号服？ 给你们讲讲我这惊心动魄的两天假期吧。 仁义回到自己宿舍后，终于脱下了那套病号服，换上熟悉的火焰蓝色作训服。他想起齐霄的那套衣服，感到阵阵头疼。他倒在床上，从零食柜里掏出一袋饼干，边啃边给齐霄打了个电话，跟他简短地说明了一下那套衣服的结局。 你们当场抓到了纵火犯？那帮畜生居然烧小猫，那只小猫怎么样了？ 早上兽医给我打电话说小猫情况稳定下来了。 可恶，怎么不烧死他们？ 哎，还有更多的变态藏在黑暗里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出来作恶。那个，不好意思啊，你的衣服好像那牌子还挺贵的，多少钱我？ 哎，别扯了，一套衣服而已，而且那是品牌赞助的，没花我自己钱。你没事就好了，听你说的我都害怕。 放心吧，我没事儿。 你的工作这么危险，有的时候我看到网上那些火灾啊、消防员之类的新闻，我都会想到你，就会特别担心你。 别担心，我看这行这么久了，积累的经验除了能更好的帮助别人，也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和战友。其实消防员都是年纪越大越安全的。 真的呀？ 当然了，年轻热血又缺乏经验的小战士才是最危险的。放心吧。 嗯，那你好好休息吧，要是心情不好我再陪你喝酒。 挂了电话，仁义发现自己啃的饼干渣掉在了枕头上，他赶紧把枕头拿起来拍了拍，心里想着，这要是被供应贤看到了，肯定少不了一顿冷嘲热讽。他都能想象出供应贤那嫌弃的表情和口吻，令他忍俊不禁。这时手机收到了一条新的信息，他打开一看，是一只纯黑色的小猫，身上包裹着纯白的纱布，正躺在柔软的棉垫上睡得香甜，那不谙世事的模样令人的心都变得柔软。仁义把手机贴在了心口，缓缓闭上了眼睛。